4007106108，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原来一盒要258，最后一点时间拨打4007106108，只要89，订购两盒还要再送紫砂养生杯，两盒是178，喝30天再送紫砂养生杯，每天只要4块钱，给自己投资健康，给富平一份支持，给家人一份关爱。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温云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孔明告诉兄弟，我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能不出山了，你在家里要好好的耕种，莫使田园荒芜，待我出山辅佐皇叔霸业成就之后，是立即归隐，急流勇退，这真是身未升腾思退步，未思进先思退，要不怎么诸葛亮高明呢？孔明先生又到后边嘱咐了夫人皇室，然后这才跟着玄德等三位兄弟离开隆中。哎呦，孔明这出山呐、左近的乡民都来相送，大家一看这三位红脸白脸黑脸真有两下子，到底把咱们诸葛先生给请出去了。哎呦，先生这一走，谁还教过我们识文断字，知道天下大事呢？大家都难舍难离呀、最后和孔明先生是洒泪而别。先生跟着玄德到了新野县，哎呦，玄德呀，敬孔明如师啊，就像自己的老师一样，是实则同桌，寝则同榻，议论天下大事，终日不倦，连一个哈欠都没打过，越谈越精神。张飞这气，他问关羽二哥啊，我说咱们大哥也不操练人马，整天坐在屋里和这位小先生聊天，这以后还想成霸业呀？关羽一听，你晓得什么，那不是在闲谈，那这得谈多少日子呀？这个关羽也答不上来，三弟不必多问了，我想酒后自明，慢慢的咱们就会懂了。张飞也只好就不言语了。孔明和玄德没谈别的，就谈曹操与孙权，谈这两家呢。孔明告诉玄德呀，说主公，曹操最近在冀州做玄武池，是以练水军呢。他为什么要练水军呢？他必有取江南之意，他要攻孙权呢，取江东啊。啊，先生，我们当如何呢？咱们可以先派个人过江去秘密探听探听虚实。先生所言甚上。玄德立刻把探报打发出去了，一方面探听许都的消息，一方面派人到东吴。这东吴可了不得了，东吴怎么了？自从孙策孙伯符死了之后，孙权继承父兄之基业，据守江东啊。孙权这个人物可不简单呐、你别看他年纪不大，他继位之后他朝天在想啊，我怎么能够巩固住父兄的基业呢？ 而且还得把我的霸业创成。他也想一统天下。现在孙权最担心的就是许都的曹操。曹操愣把袁绍给打败，唾手得了四州，平定了北方，收了袁绍几十万人马。据说现在曹孟德拥雄兵百万，战将千员，而且是虎视荆襄。他是光为荆襄吗？恐怕他得过荆襄来，就要取我的东吴啊。我怎么得把他打败了呢？这是孙权所想的。而且也有人提醒孙权，您光是注意曹操不行，刘表身边还有个刘备、刘玄德呢，带着关张赵云几将，那个人物也不是池中之物啊。一旦有时机，他就要展翅升腾，也得加他的小心呢、啊。你别看现在他兵微将寡，那个人不在曹操之下。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曹操都把他摆到第一位呀。孙权一听，言之有理呀，孤怎么能忘却了此人？我没忘。他为了扩充东吴实力，孙权想了好多办法。最后他想了个高招，在吴会他设立了一座招贤馆，就是当时的一个宾馆吧。这在后汉时期来说呀，孙权这是个创举呀。他让张宏、张子刚和顾雍两个人在这儿接待四方宾客，如果有人推荐来的人呢，那更好了，知根知底。要没人推荐，比如毛遂自荐，自己来了说我有能耐，我会干什么，什么学历，照样欢迎。可这一来可了不得了，因为这事儿它新鲜啊，你也讲我也论，车船码头都说这档子事儿。近日以来啊，还真来了好多人，其中是有文有武啊。那些文士之中有侃则侃德论、严俊严曼才、薛宗薛敬文、程秉程德书、朱桓朱修穆、陆绩陆公绩、张温张惠树。武将呢，有骆统骆公绪、吴惨吴孔修、吕蒙吕子明、陆逊陆伯言、徐盛徐文相、潘璋潘文圭、丁奉丁承渊。哎呦，文臣武将云集江东，从此啊，江东称德人之盛世啊。这就是这能人太多了。建安七年，孙权接到曹操一封信，曹操还派来了一个使臣。曹操来信干什么呀？他让孙权送子入朝随驾。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你的儿子派到朝廷来，让他在天子身边听用。这个事儿可是个大事儿啊。吴太夫人立即把孙权、周瑜、张昭全找来了，因为孙策死的时候有话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那么这个送子入朝是属于内事和外事呢？内外事全有，所以把这俩人都得找来。你们看这怎么办呢？张昭一听，哎呀，太夫人，曹操让我们送子入朝，这什么意思？他这是学春秋战国时的牵制诸侯之法呀。你要是不让去，恐怕曹操就要兵发咱们的江东，那可就危险了。那么一臣之见呢，还是送一个去吧。哎，周瑜在旁边不高兴，子布，此言差矣，怎么能送子入朝呢？孙将军， 将军成父兄之基业，统帅六郡八十一州，兵精粮足，将士用命。我们要地方有地方，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东西有东西，我们何必送旨于人呢？周瑜这话说的可真有劲呢、送旨于人呢啊，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常用的那个办法。我要想牵制你，你把你最亲的亲人给我送来，你就得听从我的调遣，你要不听，轻者说我把你这亲人杀了，重者呢我就举兵伐你。曹操这招并不新鲜，说如果今天我们要送子入朝，那就等于与曹氏联合呀。说联合好听，实际咱们就算依附人家曹操了。你不听他的，他就把咱们的人给杀了，再把他兵多将广，他就可以到东吴来打咱们了。那么人家曹操要是有令，咱们就得有令则行啊，人家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得干什么。那么以都督之见，我说先不送，咱们坐观其变。人呢不给他，我们跟他还客气，然后咱们看曹操怎么样。如果他敢发兵，咱们就举江东人马与曹操大战于三江，东吴非袁绍之四周可比也。曹操你别看他被袁绍灭了，他觉着很得意，这儿啊不是既轻又病。这周瑜本事也大，说那话也有劲，气派也大呀。当时张昭就不言语了，因为什么呢？外事不决问周瑜吗？这说不定因为不送这一子就许打起来呀、要打起来这就要用兵，那你就得听人家周公瑾的。公瑾官拜东吴大都督，统帅三军，文韬武略过人呐、几句话说的孙权呢、连连点头，公瑾之言正合我意，这话说得对，人呢我们不送，看曹孟德敢讲我东吴怎样。人不送归于不送，但是对来使还是很客气，款待了他。然后这位使臣回到了许昌，跟曹操这么一说，曹操手捻长须，两个眼睛一转，他不送得好。看来曹操这是夸孙权，哪儿啊，他这是已下定决心要取江东，不过是个时机问题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北方还不算那么十分平静，他是无暇南征，没工夫儿。正在这时有探报来禀报，启禀丞相，何事？东吴孙权拜周瑜为大都督，统兵十万，战船三千只，以凌操为先锋官，兵取夏口。哦，再探。曹操把探报打发走了，他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曹操想，这孙权怎么突然兵取夏口呢？哎呀呀，曹丞相想明白了，孙权呐、是为报复仇去杀皇祖去了。真让曹操给猜对了，感情这是东吴吴太夫人一件最大的心事。现在吴太夫人的身体不大好，自从啊把曹操的使臣打发走了之后，吴太夫人就有病了，这个病势还越来越重。最后啊，吴太夫人把孙权叫到床前， 说是我有几件心事跟孩儿你说一说，我这个病啊看来要一病不起了，娘死了以后你要带我的妹妹如同带我一样，吴太夫人姊妹共侍一夫，亲姐俩都是乌程侯孙坚的妻子。吴太夫人说不单你要这么做，而且还得好好恩养你的妹妹，就是孙尚香啊。孙尚香是吴太夫人的妹妹所生，并且要择佳婿以许之，你要给她找一个最好的女婿，把你妹妹许嫁出去。至于国事呢，你哥哥临终有话，外事倚靠周瑜，内事倚靠子布啊，我儿待恭谨子布，必须以敬师之礼，不可稍有慢待。说对待这俩人就像对待你老师那样。孙权听到这儿心似刀割，泪流满面，扑通一下哭败在地。娘亲您安心养病吧，娘亲的嘱咐孩儿是一一牢记，绝不敢怠慢，不知母亲还有何训教。吴太夫人听到这儿强打精神，儿啊，娘还有一件最大的心事，就是至今你父亲的仇恨未报。孙坚死在谁手里了？死在刘表手下的皇祖手中喽。你应该取下口杀皇祖报复仇，然后再取荆襄，你这才算呢，对得起父兄之志。孙权是谨遵母命，太夫人嘱咐完了就死去了。孙权急忙治理丧事，丧事办理完毕之后，孙权要兵发江夏杀皇祖报复仇。这时他的谋士张昭过来解劝，说是主公啊，你母孝在身，未及积年，不宜动兵。您现在正在守母孝，母亲刚死，您应该守个一年和半载的，这是人子之道，哪有这时候打仗的呀？嗯？几句话说的孙权一愣，觉得张昭先生这话说的有理。这时周瑜来了，周瑜一听啊，微然一笑，子布先生，我看您就不必阻拦了，报仇血恨何待七年呢？现在咱主公报仇心上，如果取了夏口灭了皇祖，我看呢，这就是咱们主公最大的孝义。孙权一听啊，恭谨之言正合我心呐，这话说得太对了，我要亲自领兵与皇祖决一死战，带领水汉两路军兵不下十万，战船千只啊，直奔夏口杀来了。夏口的皇祖一听啊，这是要干什么？哦，孙权要报复仇啊，哈哈，好大胆子，连你父孙坚都死在了我的手下，孙策你家兄长都没能将我奈何，你小小的孙仲谋，你这才继位几天，要敢与皇祖决战，让你知道知道老夫的厉害。他立刻拜手下大将苏飞为都督，陈旧邓龙为先锋，尽起夏口之兵啊。怎么叫尽起呢？就是把所有的人马都带出来了。这皇祖最厉害的一手啊，就是水战，他有不下千只的蒙冲战舰，就是古代的一种战船，这种船呢又窄又长，可是出击的时候啊也相当迅猛， 这种船在当时主要是创敌船打先锋，非常厉害。皇祖这种船呢，他不是光为了创敌船，他在这个船上埋藏着好多强弓硬弩，这是孙权没有估计到的。两军在江面上这么一对阵，第一仗就把东吴的人马给打败了，吃的亏还真不小。孙权这个气，这皇祖也太厉害了，难道说我这仇就报不了了吗？他只好在水面扎营。就在当天的晚上，有人进来禀报孙权，说是外边有将军吕蒙求见。嗯，孙权觉得奇怪，我让吕蒙镇守龙蛟水口，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呢？让他觐见。吕蒙进来见孙权，深施一礼，参见主公。子明，我让你镇守龙蛟水口，你到此何事啊？启禀主公，我给您道喜来了。喜从何来呢？听到这儿，孙权把眉头一皱，我这第一仗在下口这儿就打败了，这皇祖老儿得更加狂妄了。我没想到吃他这么一个亏，他这弩箭这么厉害，你跑这儿给我道的什么喜呀？主公啊，皇祖手下有一员大将，此人姓甘，名宁，字兴霸。孙权一听这名字，暗暗的吃了一惊，谁不知道甘兴霸呀？这甘宁厉害着的呢，他幼年好游侠呀，给官不错，少年气盛，他不单武艺精通，而且还熟读经史。甘宁最厉害就是他的弓箭，人称金氏养由基，人说他是神箭手，百步穿杨嘛，箭穿七甲嘛，把那七层甲落在一块，啪的一箭射上去就给穿透了，就这么厉害。甘宁在家乡找了好多知心朋友，跟大伙在一块商量，说咱们不做官了，这官府所作所为啊，我都看不惯，他们贪赃卖法，欺压良善，我最恨这些人，所以我不愿意在他们手下为官。那么咱们怎么办呢？造反得了，咱们就在这江面上专劫官船和商船，要穷苦百姓的船呢，咱们就把它放过去，你们看怎么样？他这些朋友一听，我们听您的。从此甘宁就反了，就在水面为道。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甘宁在家乡找了好多知心朋友，跟大伙在一块商量，说咱们不做官了，咱们就在这江面上专劫官船和商船，你们看怎么样？他这些朋友一听，我们听您的。从此甘宁就反了，官军几次来围剿他， 被他给杀的是望影而逃啊。他把那大商船截下来，有那商船载的是绸缎，甘宁一看乐了，告诉他手下人，咱们把船帆都换了，别人的船帆不都是布的吗，他的船帆呢都拿好绸子好缎子做。哎呦，这船帆扯起来这个漂亮，要不怎么解这儿得名叫锦帆贼了呢？有的呢用不了，他手底下的这些诸将啊就做成衣服了，还有的干脆把那成批的绸缎撕拉扯开，啪往身上这么一缠，或者一披，然后往船头这一站，扯起锦帆，你看吧，那绸子缎子湖州扣住花羊咒咔啦第几窝缎绸啊，再瞧那颜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太阳光华这么一照，五光十色，鲜艳夺目。官军一见这锦帆船来呀、啊，磨头就跑哦。不单看他的船跑，听声音都受不了。听什么声音？这甘宁与众不同，他腰里头挂铜铃一串。人还没到呢，哗啦啦啦，这悦耳的铃声先到了。有的人一听这铃声就望风逃窜。后来甘宁结识了一个好友叫苏飞，就是现在皇祖手下的那个大都督，甘宁就投苏飞来了，说我总是这么在江面打劫，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你能不能跟皇祖说说，我归顺他得了。把苏飞乐得不得了，那么甘宁贤弟，你既然来了，我就是豁出性命去也得在皇祖跟前保举你。经苏飞的推荐呢，皇祖就把甘宁给留到下口了。这皇祖他不会用人呢、啊、不仅不会用人，他还老瞅着甘宁别扭，他总把他当锦帆贼看待。甘宁很要强啊，他想我得对得起我朋友苏飞，到了这儿之后他真为皇祖立了不少的战功。可这皇祖打定主意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立多少功，我也不重用你。甘宁整天憋气，这回孙权领人马来取下口，甘宁打头阵呢、啊，所以得了这么个胜仗。而且甘宁一箭把东吴的名将林操给射死了，你说他立了多大的功劳。甘宁心想这回能差不多，怎么着皇祖啊也得敬我三杯酒，最起码也得派我个副将。嘿嘿，收兵回去啊，皇祖没理他，没理没理吧，甘宁也没介意。可是时间一长啊，人怕酒挨金怕炼，甘宁越看这皇祖啊越成不了大事，此人是昏庸残暴。甘宁想，我怎么能和这样的人久居一处呢，干脆我离开这儿吧。上哪儿啊？上东吴吧。他又怕东吴记仇，这可怎么办呢？他跑到龙蛟水口去了，去跟吕蒙打了个招呼。吕蒙一听，这可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们主公绝不会记仇，您就在我这儿等一等消息吧。说完了，吕蒙就来见孙权，把这事前前后后这么一说，孙权一听是喜出望外。哎呀，子明，你快告诉甘宁将军，我怎么能记仇呢？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啊。因为甘宁当时就是在皇祖手下为将，他不拼命征杀怎么能行呢？现在不是来投咱东吴吗？那就是咱的人了，把那件事情可以掌笔勾销。哎，多谢主公，我立刻引甘将军来见。吕蒙就把甘宁给陪来了。 孙权是弃州相迎，甘宁一见孙权大礼参拜，首先请罪，我不知时务，我不该为皇祖卖命，率蒙冲战舰与将军为敌，还伤了您的大将。孙权赶忙把甘兴霸给搀扶起来了，将军说的这是哪里话来，那是各为其主，请你不必挂记在怀呀。说着手挽着手把甘宁给让进了帅船，当时把众家武将全请来了，在帅船中排宴款待这位甘宁将军，立刻就在酒席宴前封甘宁为都尉，大家是举杯祝贺呀。甘宁刚把酒杯端起来，腾愣的一下就在帅船门口这儿站起一员小将，啪的一下把酒杯就摔碎了，跟着苍啷啷把宝剑抻出来，二话也没说，一个箭步窜过来，举剑照着甘宁就劈呀。当时把孙权和众家武将都给惊呆了，甘宁把酒杯也扔了，他这时候身上没有兵器，就把他面前这桌子端起来了，咔嚓的一下，幸亏把这桌子往起这么一举，不然今儿甘宁啊还真是不死带伤，因为他一点防范都没有，太突然了，这一剑就砍在那桌子上，甘宁咔嚓把桌子这么一扔，回过身来，他由打在站立着那武士的身上苍啷把刀就抽出一口来，这时候大家过去就把那小将给劝阻住了。孙权这才看明白，这小将谁呀？凌操之子凌统。他为什么举剑砍甘宁？他报复仇啊！当时凌统放声大哭，他跪倒在孙权的面前：“主公，我父亲难道就白白死于他手不成？我今天是誓报复仇。”众武将长出了一口气呀，既替甘宁、甘兴霸担心，可是对凌统也十分钦佩。孙权把凌统给搀扶起来了，过来又赶忙安抚甘宁，让众武将继续陪着甘兴霸饮酒。孙权亲自把凌统给领到别的船上去了，劝说了一番，说你今天这个行动可是特意的鲁莽了，尽管你是为父报仇，你不想想甘宁现在是咱们的人了，在当时他一冷箭射死了你的父亲，我心里也非常难过呀，可那是各为其主啊，现在咱们真正的仇敌不是甘宁，是夏口的皇祖，你应该以大局为重啊，等灭了皇祖之后。孙权心说，我也不能让你把甘宁杀了，到那时候我再想办法得了。孙权好说歹说，这算是把凌统这复仇的怒火给压下去了。孙权安抚住了小将凌统之后，这才来见甘宁。孙权首先安慰甘宁几句，说我绝不会记恨你杀了我的大将。甘宁谢了罪，然后孙权问甘宁啊，我怎么才能破了皇祖呢？甘宁明白孙权呐、破皇祖是想得荆襄啊，说主公啊，荆襄乃是东吴的屏障，这地方不能让人别人拿去，我看刘表一向不做什么长远打算，他的儿子也是软弱无能之辈，所以这荆襄很难保全呢、主公您要是不先下手，这地方就要被曹操所占，要取荆襄呢，您得先得江夏，现在皇祖是年老昏庸，左右贪污啊，贪官污吏横行不法，黎民百姓怨声载道，主公要成大业，应该立刻进兵灭皇祖，打楚关，取霸蜀，霸 巴蜀，就是现在四川。 你说这甘宁多厉害，虽然是一位武将，汤汤汤，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说你要成大事，你就先取夏口，后得荆襄，然后再取巴蜀，你就能够统一天下，成其霸业。本来呀，孙权问甘宁说我今当如何，就是说我怎么打夏口取黄祖，没想到甘宁说出这么一番高论来。孙权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看着甘宁啊，哎呀，他心里暗想，这员将我算得着了，我上哪儿求这样的良将去，这真是天赐孙仲谋啊。兴霸将军，你方才这番话堪称为金石之论，就宜将军，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就这么办了。孙权当时传令，让大都督周瑜统帅水陆军兵，吕蒙为先锋，董希、甘宁为副将，孙权亲自为后援呢，进攻夏口。周瑜用兵如神呐，他对他手下的这些将官一个个是了如指掌，新收了这位甘宁甘兴霸，周都督也非常高兴。他接了吴侯的将令之后，他派甘兴霸呀做前导，给甘宁200只轻舟小船，每一条船上派50名精兵，让甘宁率领这支轻舟小队第一个杀进夏口。甘宁暗挑大指啊，周都督我是久仰其名，真是名副其实啊，这个人太会用兵了。那夏口的水旱两路大小机关不是全都在甘宁的心里呢，甘宁率领着这支船队天道二鼓就杀奔夏口来了，一鼓作气杀到了黄祖的战舰前边了。这黄祖的人马才发觉了不得了，东吴来偷营。随着一阵当锣响声，他们还想用那弓弩取胜，这回这弓弩全不好使唤了。原来甘宁领着那支青州小队已经那小船贴到了他那大船底下去了，然后甘宁一声令下是攀船而上。这些人只听哈啷啷啷啷啷一阵铜铃响，哎呦，可坏喽，这不是甘宁甘兴霸的铜铃声吗？听见铃声人就到了，甘宁首当其冲，手起刀落，像削瓜切菜一样，嘁嚓咔嚓，把黄祖这些军校给杀得四散奔逃，有的被砍死，有的是落水而亡。水军都督苏飞手下的那陈旧邓龙也让甘宁给杀了。那都督苏飞一看，我呀我走吧，我他没跟甘宁朝一面，弃舟登岸，上了战马他跑了。甘宁带着人就杀进夏口来，这时皇祖才知道，说孙权亲自督率三军，周瑜为都督，说那甘宁甘兴霸呀成了先锋官了。哎呦，皇祖一听甘宁什么时候投了东吴了，嘿嘿，这个锦帆贼，还锦帆贼呢，他倒霉就倒霉这仨字儿上，要不这夏口还丢不了呢。皇祖一看夏口没法守了，我干脆逃回荆州吧。他带着他几个亲随顺小路往荆州跑，跑得天都快亮了，忽然就听这路边啊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铜铃声响。吁，黄祖差点在马上掉下来，他听这声音特别熟悉，而且是特别恐惧。熟悉，这是甘宁带的那铜铃啊，恐惧， 啊，不是甘宁在这等着我呢，可千万别是他呀。随着这铜铃声啊，有100多彪形大汉就把皇祖的去路给挡住了，为首的正是甘兴霸。甘宁啊，算得多准呢、啊、准知道皇祖必有此路而逃。皇祖一看，哎呦，他心里这后悔哟，当初我要听人家苏菲姐劝，我重用重用甘宁的，也不至于有今日这样的下场啊。当时我总把人家当锦帆贼，现在您看这位贼贼的爷太厉害了，打呀我打不过他呀，跑我能跑得了吗？他看看身边这几个人，又瞅了瞅甘宁，甘宁把兵刃这么一横，嘿嘿，皇祖你还不下马受手吗？哎呀，皇祖一拱手，兴霸将军，当初苏菲都督荐举你到我下口，我皇祖待你不薄，虽然没重用将军，可是我总算把你收留在此地了，将军你不能忘怀呀，那时候你还是锦帆贼呢。你说这皇祖多明白事儿吧，哪壶不开他提哪壶，甘宁最烦这仨字，他又说出来了，把甘宁给气的怒火冲天呢。他飞身过来是举刀就砍，吓得皇祖拨马就逃啊！他手底下那几个亲随早跑得没影了，此时皇祖啊也认不得荆州在哪个方向了，他是催马加鞭拼命逃啊。甘兴霸在后边是死追不舍，正在这时皇祖就听前边炮鼓声震耳，皇祖一想坏了，可能前边有兵马堵截，甘宁也听见这鼓炮之声了。甘宁心想，这是不是东吴的人马呀？他想到这份，举目一看呢，那旗号他就认出来了，果然是东吴的人马。坏了，这大概是有人和我抢功来了。本来甘宁想啊，要把皇祖生擒活捉送到孙权的面前，他知道孙权的父亲孙坚死在皇祖的手里了，如果我甘宁要把皇祖捉住送给孙权，他该多高兴啊！现在看来不行了，我必须得把老儿皇祖杀死。甘宁想到这会儿，把兵器往地上这么一戳，他就把弓箭摘下来，摘弓搭箭，噌！随着弓弦的响声，皇祖大叫一声，翻身落马。对面那哨人马也到了，大道旗下有一员老将，那旗子正当中一个斗大的程字，正是老将军程普。程普看见了皇祖中箭落马，程普翻身下了坐骑，过去手起剑落，就把皇祖的首级给砍下来了。甘宁晚了一步，甘宁心里都很不痛快，要不是久闻程普的大名啊，就是说不定他能跟老将军打起来。甘宁一想，嗨，我看你程老将军怎么说吧，反正这一箭是我把皇祖给射下马的。他刚想到这会儿，人家程老将军把皇祖的首级提过来了，甘将军好剑法呀，今天为孙仲谋主公报仇的正是您甘宁甘兴霸，我替你把皇祖首级取下来了。说着把皇祖脑袋递给甘宁，甘宁倒不好意思接了，老将军您说话太谦了，是老将军替主公报的仇。哈哈哈，二位将军都笑了。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乘坐世事热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孙权取了夏口，灭了黄祖，江东士气大振。孙权把各个要路口从水路到汉路都安排下了他的禁足人来把守，一方面他防备刘表来报复，另一方面他也防备曹操取他的东吴。随后孙权呢，是造战船，打兵器，加紧操练人马。孙权的志气非常大呀，你以为他取了个夏口就完了？他还打算要得荆襄，取霸蜀，一统中原，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这才算完成了父兄魏晋之志。这就是他的雄心。孙权这一打下夏口来，可把刘表给吓坏。刘表现在正在病中，听说夏口丢失，皇祖已丧。刘表这么一着急，再上点火，这病啊是更加沉重了，说话都有气无力了。他吩咐快快到新野把我兄弟刘备请来，让他给我复夺夏口，我才能出得了胸中这口恶气。连夜刘表就把人派到新野请刘备来。孔明先生在新野县这儿正在给刘备出主意呢，让他想办法得过荆襄，再取益州，好定霸业。恰恰就在这时，刘表的人到了。玄德一问，干嘛这么着急叫我去呀？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赶忙来问诸葛亮，先生，我家兄长连夜派人来叫我，说是夏口丢了，您说我是去呀还是不去呢？孔明笑了，主公， 您应该火速赶到荆州，现在您得荆襄有望了。玄德没太听明白，我家兄长来信说夏口丢了，怎么先生说我得荆襄有望呢？哦，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应该是赶快去见我兄长一面。他没敢耽误，第二天一早，玄德让关羽守住新野，派三弟张飞率500精兵，他同着孔明先生一块儿就奔荆州来。三将军张飞带着队伍浩浩荡荡的在后边，玄德与孔明是并马而行。走在路上，玄德就问孔明：啊，先生，我家兄长如果要是传令让我复夺夏口，我该怎么办？ 啊，主公，您不能去。 哦，哎，玄德一想，不行啊，哪有说我家兄长下令我不去的道理啊？另外，我在人家这儿住了好些年了，不管新野大小，那地方是人家给我的。这不是平常有那么句话吗？端人家的饭碗，他得听人家管呢。我就说不去，那我家兄长刘表要生气呢，那我叫你干嘛来了？你我是汉室宗亲呢，先生，这不行啊，这个他一定让我去，怎么办呢？孔明笑了，一定让主公你去，你也不能去。哎，好，玄德一想，这倒省事儿，您说的容易，可是令下如山倒啊，您得给我想一个不去的办法呀。孔明想了想，有了，主公，您可以跟刘荆州这么说，你说咱们不能动兵，你真让我去，我带人马一走，荆襄空虚，曹操要从许都出兵来取荆襄，这便如何是好啊？主公你这么一说，我想景升啊就不会让你去了。哎，玄德一听，这是个办法，心说，嗨，孔明先生真是高明啊。哎，还有一件事啊，主公。 什么事儿啊？ 如果说景升要拱手把荆襄让给主公你，你怎么办呢？ 玄德一听，能有这事儿吗？ 我哥哥把这地盘都给我。 不能。 要是让呢？ 让 我不能要。 哎， 孔明一听不高兴了，我从到新野就跟您讲，您一定得把荆襄得过来，你不得荆襄怎么取益州啊？不取益州如何能够扫平中原，一统天下，重扶汉室啊？再又说了，主公，你要是不取荆襄，这个地方必然得归曹操和孙权，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虎视此地，谁也没把这块地盘忘了。因为这个地方啊，水陆旱陆，是沃野千里，用武之地，谁都想着你不得白不得呀。没看吗？现在孙权已经把夏口拿过去了，他那光是为夺夏口吗？他取夏口是心在荆襄九郡，主公你还没看出来吗？ 先生说的有理，是这么回事。 不过 先生， 刘景升能够把偌大的荆州拱手相让吗？ 这么大一块地盘他就能给我？ 孔明先生一听，怎么不能啊？景升之子软弱无能，蔡家争权争得还挺厉害，又加景升病势沉重，他是进退两难呢。那么说不定呢，他就能把荆襄让于主公你。到时候如果景升说这句话，主公你千万看我的眼色行事，我要是一点头您就答应，意思是他给 您就要啊。先生，我记住了。走一路啊，这二位几乎是谈了一路，不知不觉都到了荆州了。玄德还恨这道太近了呢，怎么这么一会儿就到了？他嫌道近呢，三将军张飞还嫌道远了呢。怎么回事呢？自己太闷得慌了。走这一路啊，哥哥都没跟自己说句话，就和这位卧龙先生谈，谈不完的话，都说些什么呀？来到馆驿安顿好了之后，孔明陪着玄德来见刘表。刘表一听说玄德来了，他叫人把他扶起来，自己顿时觉得这病轻松了好多，用枕头呛住，坐那儿等着玄德进门。这么一看，哎呦，病这么厉害呀！见刘表啊，瘦的那脸都见棱见角的了，可不是前些日子那个样子了。自己心里还怪难过的，上前来见兄长施礼：“兄长，近来不知您病体如何？”啊，贤弟，坐下讲话。玄德谢了座，转过身来把孔明给刘表引荐引荐：“兄长，这就是我的孔明先生。”孔明冲着刘表拱了拱手，刘表点点头：“啊，先生也快请坐吧。”孔明就在玄德的对面坐下。落座之后，玄德先问了一问刘表的病情，然后就谢罪。谢什么罪？说是您看，您在襄阳开了这么一个庆丰收的盛宴会，您不能出席，让我代表您去了，可是我逃席了，酒没喝完我就跑了，很对不住兄长您。不提这还好，一提这个，刘表啊气得差点掉下眼泪来。别提了，贤弟，我都知道了，那是蔡瑁设计要加害我弟呀。当时我就想把蔡瑁杀了，不是别人苦苦求情，还有孙乾先生，他也说了几句美言，要不我就把蔡瑁斩了。没有贤弟你的过错。刘备赶忙解释：“啊，不不不，兄长，这与蔡将军无半点相干呐，都是手下人所为。”玄德是真会说话啊。对了，这什么地方啊？刘表在床上病病歪歪的，四外周围房前左右都是蔡家的人呐。刘备一到这儿心就突突，心说我那嫂夫人是不是在屏风后面那站着呢？他扭脸看了看，行，这病房里头没屏风，这还放点心，那也不能说是蔡瑁的过错，这叫会说话。几句话不多，说的刘表挺高兴。不提那档子事儿了，就让他过去吧。贤弟，还有一件事儿，我把你找来是让你领兵去复夺夏口。玄德一听，真是这么档子事儿啊？先生猜中了。哎呀，兄长，岂不得兵啊？这夏口咱们不能夺，怎么见得呢？兄长您请想了，我要带兵一走，您又正在病中，许都的曹操说不定他可能偷袭荆襄啊，那可太危险了。这两句话说的刘表暗自打了个冷战啊。贤弟，曹操能打咱的荆襄吗？兄长怎么不能呢？那曹孟德与孙权都虎视荆襄久矣，他们都看着这块地方呢，这是块肥肉，所以我们随时都要提防啊。刘表没什么说的了，他相信了刘备的话，不能不加此小心，也怨皇祖这个人是性情刚暴， 不会用人呐、啊，才失了我的下口。贤弟呀、啊，我还有一桩心事，早想跟兄弟你说。哎呀，兄长，你我汉室宗亲，亲如手足，还有什么客套的呢？有话您就对小弟我讲吧。贤弟，义兄近来一病不起，看来难以康复啊。我这个病不容易好了，即使病不好，那么我怎么能理事呢？我想请贤弟能出来助我一臂之力呀、啊。这一臂怎么个助法？就是我死之后，想让贤弟你为荆州之主。玄德一听这句话，吓得站起来了，给刘表施了个礼。哎呀，兄长啊，您何出此言呢？小弟，我怎么敢担此任？我担当不了啊。 这时候诸葛亮就看着刘备， 在路上都说好了的，只要是刘表要把荆州给你，你看我的眼色行事。 现在诸葛亮一看呢，刘备根本不瞅他， 也不知道是把这档子事忘了，可也不知道是不敢看孔明。只听玄德连连地说呀、兄长，您安心静养吧，我明日再来看望您。说着拱拱手，玄德打屋里退出去了。孔明也只好告辞了。这一路上孔明先生就想问问玄德，可是没机会，身边总有人。等回到馆驿落座之后，孔明先生一看这都是自己人了，这时候可以问一问了。主公啊，咱们在来的路上不是把话已经说明了吗？刘景升只要是拱手把荆襄让给您，您就应该一口答应下来，那您怎么会回绝了呢？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要这个地方？先生啊，景升我兄待我不薄啊，可以说恩情至厚，我刘备安忍称其威而夺其地？就是人家正在病中，我趁着这时候要人家的地盘，那是多么的不仁义呀！哎呀，孔明轻轻摇了摇头啊，真是仁慈之主啊。心说主公你是个好人呐，好人可是好人呐，荆州可没了，你不忍心，人家曹操和孙权可忍心怒。二位正这儿谈着话呢，有人进来回禀，说公子刘琦求见，就是刘表那大儿子。玄德一听啊，快请。打外边就把这位大公子请进来了，他先见过了玄德，然后又拜见了孔明先生。坐下一喝茶，这刘琦呀、啊、也做了病了，他是见着玄德一回他哭一回，刚坐下眼泪又下来了。玄德一想要麻烦，大概又是他们家这家务事。果不其然，这公子刘琦呀、啊、真拿玄德当个亲叔叔。叔叔啊，继母蔡氏总想着加害于我，现在我已经探听明白了，他不是要用毒药把我毒死啊，就要让别人把我杀死。而且蔡瑁每天看见我，他连点笑脸都没有，孩儿我命在旦夕。开始我总不明白，我和蔡家一无仇二无恨，干嘛非要杀死我呢？后来有人指点我，我这才懂啊，我父亲病势这么沉重，一旦要是与世长辞，那么这荆州谁为主呢？我是刘家的长子，一定得立我喽，就轮不到我那兄弟刘琮了。他们是为这个加害我，不瞒叔叔您说，小侄我不愿要荆襄九郡，只要能活命就行啊。可是我怎么说，我继母也不信。叔叔，您救救小侄吧。玄德一沾这事儿就脑袋疼， 因为上次为了立嗣，自己说走了嘴了，说应该立刘琦，脑袋差点掉了，还说呀，贤侄啊，我看你不必过于担心，好好的孝敬你家继母，多加小心也就是。叔叔，我怎么孝敬？他说都是假的，我怎么小心也不行。哎，那玄德说到这会儿给刘琦递了个眼色，哪意思？那边不是坐着孔明先生吗？你问问他得了。刘琦明白了，赶忙站起来，冲着孔明深施一礼呀、愿先生赐教我活命之道。孔明看了看玄德，心说主公，这可是您的不对了，您怎么往这儿步啊？您是刘琦公子的叔叔，您觉得都不好说话，哦，让我给出主意，我干嘛出这主意？哎，孔明摆了摆手，大公子，此乃是刘家的家事，量怎敢多余呀、啊？你们家务我有什么可说的？叔不兼亲呢，公子刘琦没办法了，只好告辞吧。他一转身，擦了擦眼泪，哎呀，叔叔，您看，小侄我这心一慌，倒把来意忘了说了。我不是来光为求您救我一条活命，您这不是从新野来到荆州看我父亲来了吗？我父亲病势很重，不能起来亲自来接待您。父亲吩咐我在我的家里摆一桌酒宴给叔叔迎风，您无论如何明天得赏脸赐光到小侄家中一坐。玄德一听，好，贤侄啊，到时候我必然前往，但愿孔明先生也与叔叔同行。多谢公子。刘琦这才告辞，玄德把他送到大门外。当分手的时候，公子刘琦拉着玄德的手又哭了，叔叔啊，您看小侄我如何能逃得继母的杀害。哎呀，玄德被公子刘琦给感动了，他看看四下无人，趴在刘琦的耳边，你应该如此这般。哎呀呀，公子刘琦一听是惊喜非常啊，叔叔，这可真是个好办法，多谢叔叔指教。他急急忙忙拾了个礼，然后高高兴兴地走了。玄德回到了馆驿，告诉孔明先生，既然是我家兄长景生设宴给我们迎风，我们不能不去呀、啊。不但我去，先生您也得去，就把我家三弟义德留下来看守馆驿就行了。啊，全在主公。第二天一早晨起来，玄德洗漱完毕，忽然间感到肚腹疼痛，喝了两杯热茶也没好，而且还越疼越厉害，看来这个宴赴不了了。哎呀，先生啊，景生设宴咱怎好不到呢？您看我偏偏早不病晚不病，这个时候病了，先生您就替我辛苦一趟吧，到公子刘琦家赴宴。孔明一想，哎呀，主公您不去这好吗？人家刘景生设宴接风就是给主公您呢，先生你就代替代替我吧。说什么刘备也不动地方。孔明笑了，主公啊，您病得真巧哦，只好如此了。孔明带着十几名从人骑着马来到公子刘琦的家里。刘琦呀、啊、像接神仙似的把孔明先生给接进去了，让到上座呀。 听众朋友们， 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从今天起，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乘坐知识热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孔明带着十几名从人，骑着马来到公子刘琦的家里。刘琦呀，像接神仙似的，把孔明先生给接进去了，让到上座呀，坐下这才问：“先生，我家叔叔怎么没来？”哼，公子，我家主公他突然患病，肚腹疼痛，来不了了，让我向公子你道歉。哎呀，这说的是哪里话来？真不巧啊，叔叔怎么现在病了呢？先生，那您就多喝几杯吧。说着，刘琦满满的给孔明先生斟了一杯。还没喝完三杯酒呢，刘琦公子就问上了：“啊，先生，我家继母不能相容于我，总想要加害刘琦，望先生教我一句活命之言。您告诉我个办法吧，我怎么能活着？”诸葛亮听到这儿，把酒杯放下了：“公子啊，孔明克计于此。对您这家务，我怎好多言呢？来来来，咱们饮酒吧。这个事儿不好说。”孔明心里明白，我家主公难出口，所以才把我给派了来。我也不说。又喝了几杯，刘琦还问。孔明先生一想，我呀，我走吧，我这酒喝不踏实了。他把酒杯这么一推，公子，非常感谢刘荆州设宴与我等接风，酒我也喝了，菜我也吃了，如今呢不敢在此久停，馆驿之中唯恐主公有事，我向公子告辞。说完了站起来要走。哎，刘琦一看，慢来慢来，先生，您看您不喝不要紧呢，您多坐一会儿啊。哦，大概方才我几次求先生叫我活命之道，使得您不高兴了吧？那我不提这档子事情了，也怪难为您的。本来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先生您怎好插嘴呢？连我叔叔都不好说什么，何况是您了？那您要不喝酒啊，咱们就换茶。说着吩咐一声，把酒席撤下，茶打上来。孔明一想，坐会儿就坐会儿吧，公子挺热情，他又坐那儿喝了半杯茶，又要告辞，刘琦又给拦住了。先生，您别走。对了，我有一宗事还忘了告诉您，我久闻先生您的大名， 听说您在隆中最喜欢读书，那也是徒有虚名。不不不，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我叔叔玄德都告诉我了，您的学问非常大。不过有一样，我家有一本古书，是相传年代很久了，谁也识不得此书，那书上那个字啊都没人认识，不知道先生您能不能认得。哦，孔明一愣，心说这是本什么书啊？我不敢说读书破万卷，我看的那书不算少了，怎么没听说过这么一本古书呢？请公子取来我看。哎呀，刘琦摆摆手，先生，这书可不能轻易拿出来，这本书我把它藏在我的书楼里了，先生您要想看可以随我是登楼一观。孔明是爱书如匹呀，匹及大也，他爱书爱的简直都到了着魔的程度，你别说搁在书楼里，就放得再远的地方他也想去看看。愿公子给我带带路。哦，请先生您随我来。说着刘琦在前边带着路，领着孔明先生奔后边来了，穿宅过院，走了几个院子，来到了后花园。后花园这儿有一所小书楼，这是公子刘琦幼年读书的地方。这小书楼啊还真挺格局，哎呦还挺高呢。公子，书就藏在这个楼上吗？正是。不过先生，这个楼梯呀是新换的，您可千万小心，我得扶着您点。哦，孔明一看，可不是吗，这梯子是挺陡，而且用脚一蹬啊还直活动，是得留点神。刘琦搀着孔明就上了书楼了，来到楼上他回首把门关上。孔明先生一看，哎呦，这屋子里藏书不少啊，心说还行，刘琦还真看了不少书。公子，你这本古书放在哪儿了？哎呀，先生就在这里呀。孔明一回头，扑通，刘琦跪下了，刷一下眼泪就下来了。孔明先生，继母不能相容，刘琦命在旦夕，望先生叫我一言，得其活命。孔明一听，刷把脸沉下来，公子真是岂有此理，怎么三番五次提及此事呢？孔明告辞。这回啊刘琦也没拦，孔明先生几步到楼门那，啪把楼门打开，这么一看啊，孔明先生愣住了，怎么了？楼梯没了。哦，孔明先生这才明白，我上当了，这么大的诸葛亮怎么上了刘琦的当了呢？这诸葛先生一点没往心里去呀。说起来这也就算是一段生活小事，他没想到刘琦会有这么一招，刘琦也没这个招数。这就是刘备在馆驿门口不是跟刘琦悄悄地说了那么几句话吗？哎，就是这个办法。刘备啊告诉刘琦说，是侄儿啊，你别再问我了，我是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你呢最好求求孔明先生，明儿个呀不是上你家去赴宴吗，我装病不去，让孔明先生去，他去了之后你就死死地缠住他，央告他，要是实在不行啊，你们家有楼没有啊？刘琦说有楼啊，你把先生框到楼上去，随后你把梯子一撤，然后你给他跪下，求他给你想个活命的办法，这事儿准行。要说玄德这个主意啊是不怎么高明，但是玄德也是被逼无奈呀，因为他很喜欢公子刘琦，也很同情他，自己真的想不出什么别的高招来了，就给公子出了这么个主意。刘琦回来连夜就把那楼梯拆了，他告诉家人 说明天我要是陪一位先生上楼，上楼之后你们就赶快撤楼梯，我多次喊你们，你们多次回来再把楼梯给我装上。开始的时候啊，公子刘琦想在前厅跟孔明先生说说，先生教他一计就行了。可是无论怎么说，孔明先生就是那句话，我是书不兼亲，心不隔旧，我没法给你想这样的办法。看来先生是不能说了，刘琦只好撒这么个谎，说我这后楼藏着这么一本古书，把孔明先生给诓到楼上来。孔明先生也全明白，先生乐了，他笑什么呀？他笑刘备，心说主公啊，你怎么给刘琦出这么个主意，这叫什么事儿？随时把梯子撤了，我已经走不了了，那我也不能说。刘琦这时候撩衣襟已经跪倒在孔明先生的跟前了，孔明先生把他搀起来了，公子啊，你给我下跪我也没办法。哎呀，刘琦当时止住泪不哭了，先生，看来我是一点活命的希望也没有了，我没想到先生你会如此绝情。哎，孔明一听这话从何说起，公子，我怎么见得和你绝情呢？因为这个话我没法出口，即使先生不能叫我活命，我早晚不是必得死在继母之手吗？与其死于继母之手，我倒不如死于先生你的面前。孔明一看，心说你要干嘛？哎，公子，那此话怎讲？刘琦也不说话，抹过头去，伸手苍狼把墙上挂那宝剑抽出来。干什么？我自刎而亡。孔明可坏了，要出人命。哎，慢来慢来慢来，怎么着，孔明先生也不能看着刘琦自刎在自己的面前呢？他过来把剑给夺下来，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呀？那您不让我死，哎，好端端的何必寻短见呢？先生既然不让我寻短见呢，扑通，刘琦又跪下了，那您就教我一个活命的办法吧。哎呀呀，孔明是哭笑不得呀，说了一千道理一万，转了八个圈还是这档子事儿。先生把宝剑嘡啷往旁边一扔，你起来起来，把公子刘琦给扶起来。刘琦赶忙搬过座位来，让先生坐在那儿，自己往旁边规规矩矩一站，是垂手静听啊，等孔明给他出主意。 孔明手摇大扇想了一想， 公子啊，你还记得身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的故事吗？ 诸葛亮跟刘琦说的这俩人呢，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献公的儿子，一个叫申生，一个叫重耳。 后来献公的夫人死去了，晋献公身边有一个爱妃叫骊姬，献公非常宠爱她。这骊姬又生了一子，骊姬就想了，说将来这晋国的大位能不能传给我儿子？哎呀，恐怕不能啊，因为还有申生和重耳呢。日子一长啊，这骊姬就起了杀害申生和重耳的心了。他想给自己这亲生子抢这宝座，所以他不断的在献公面前给申生重耳进些谗言，就说些坏话吧。可是献公不信，因为什么呢？因为申生和重耳啊，这哥俩很孝顺，而且为人也好，就是练武啊习文呐、啊、都非常用功，

真的，各位，我从3年级开始，我已经体会到了初为人母的担当和责任。谢谢各位，但是也很遗憾地告诉大家，那个孩子还是没有保住。因为那个学期呢，我不小心又吞了一个西瓜籽儿。所以在座的啊，咱们可能有些人已经是为人父母了，或者是即将为人父母，我真得好好跟你们说一句，好好跟你们孩子说话。也许啊，他们可能会调皮捣蛋，但是啊，他们人生中第一个相信的人就是你们。 2月12号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欢乐上演》，9个专业广播并机直播，北京电台陪您欢欢喜喜过大年。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杨老师继续啊，就冬季养生相关的知识向大家进行讲述啊。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杨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和大家讲了这个冬季养生的这个大的专题。 嗯， 在最近两天呢，又用了2档的节目和大家谈了大小便的问题。 嗯， 为什么在冬季养生的时候和大家谈大小便的问题呢？ 嗯， 第一个原因，因为肾司二便。 对， 大小便和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嗯， 第二个原因，要想做好养生保健的工作，首先要做到5门功课要及格，必须要保证吃得香、睡得着、大小便通畅，这是做好养生保健工作的前提，是不是李老师？ 是这样的啊。这个我们结合着讲肾啊，冬季养肾嘛啊，一些相关于肾的啊这些知识，比如我们说了啊，在以前我们讲过肾主骨是吧，我们又讲了肾四二便啊，我们又把这个大小便问题给大家展开了讲了啊，讲的比较细，是不是啊？ 是的。 嗯，而且呢这个不仅仅啊把这个大小便问题，把5门功课，把原先讲的知识啊也在这儿呢又做一个全面的复习哦啊，讲到什么啊，吃喝拉撒睡5门功课啊，是我们什么呢，养生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个台阶。 对 啊，而且谈到这个第二个台阶，我们又谈到第一个台阶啊。谈到第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们说到什么啊，循环好不好，问问手和脚，垃圾多与少，看脚便知晓，脚是人之根呢，肾是人之本，也又联系起来了，是吧？你离不开这个，离不开这个肾，这也是咱们讲这个养生保健的一个特色啊。在养生保健这个环节上，我们第一个台阶哦是脚啊。为什么把脚作为第一个台阶，大家想一想啊，最初级的阶段啊，那就说你脚循环好不好啊，首先问问手和脚啊。这冬天了啊，我们大家一握手，哎呀那手冰凉， 嗯， 是不是啊？那你就甭问了， 循环肯定不好。 循环不好啊啊，你说你循环不好，你说你这还讲什么健康啊，是吧？首先我们这人体啊啊，这个血液循环啊它必须畅通啊，是吧？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各个组织各个器官它必须有充足的血液的供给啊，如果供给不到位会怎么样啊，它的功能减退，它的功能会丧失，也可能它的组织彻底报废，缺血啊，长期啊血液不供给啊。手和脚是什么呀？人体循环的末梢啊，血是有温度的，是吧？那你手脚热了，是说明呢你血过来了， 啊，他血不仅仅有温度啊，他还载着营养呢。哎，你这个营养呢，啊，能够呢通过循环，把我们全身的各器官、各组织啊、各系统干什么，都送温暖，都送营养，来保持我们机体的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运行，是不是这样样？ 是的。 所以我们怎么去看，看人的，看人这些健康也好啊，这人的病情也好啊，我慢慢捋出了一个头绪。首先啊，在脚的问题上，一个注重他的血液循环，一个是注重他的垃圾啊，在这方面啊，我们首先要啊把脚要搞热了。为什么要搞热了呢？啊，因为它是人体循环的末梢啊，全身的循环好不好，那你看看末梢，如果末梢的血液都通畅了啊，那说明什么？ 那说明全身的循环都非常的好。 另一个呢，第二句话是垃圾多与少看脚便知晓啊。我们知道生活就有垃圾，没错。那么在人体生命在运动过程当中啊，它也会不断的产生垃圾啊，这个垃圾我们要认识它的重要性啊，以及它的危害性，那这点是非常重要啊，这也是一个平衡啊啊，你吃摄取就要排出，摄取的东西是新鲜东西，排出去的就是垃圾，有毒有害，你这不就清楚了吗？这个呢要保持一个平衡啊，这就说呢啊，我们要把这个啊，如果垃圾不去，它就要沉淀在我们什么体内，最终要沉淀在哪儿呢啊，受到地球的吸引力啊，要沉积在我们脚下啊，这句话道出了啊我们原先讲的啊，树老根先竭呀，人老脚先衰，脚为什么先衰呀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垃圾啊，沉淀在我们人体的最底部啊，阻塞了经络，阻塞了气血的运行，这些垃圾在体内是加速人体老化的 一个重要原因。 对了，这回咱搞清楚了吧？ 搞清楚了。 我们刚听说树老根先竭，人老脚先衰啊，为什么脚衰啊？前面这个半句话啊，我们说的很多啊，到后边啊，没有人，更多人去探求去探讨啊，去问他啊，为什么脚先衰啊，只有问这一句才能问下一句，问下一句什么？问下一句如何防止脚先衰。 对， 这个呢话就说全了，又有上联又有下联啊，上联下联有了，中间这个横批也就有了。横皮是什么啊？泡脚按摩脚嘛，啊，保护脚嘛，是不是 阻止他提早的这个衰老。 哎，对，这是第一个。 嗯， 啊，我们讲到这个大小便呢是第二步，第一步就叫我们保持我们的手脚都热啊，手热说明我们的心肺的经络以及呢啊心肺的气血的功能啊，以及心肺啊的功能啊，你看心肺的功能，心肺气血的功能啊，经络的啊畅通啊，这就体现什么？哦，这个手必须得热，脚必须得热。我们在上档节目说了是吧，作为脏来讲，三脏都兴于我们人体的下肢，什么呀？肝脾肾啊，与它相符的那有什么呀啊，肝与胆相表里，也兴于我们人体的啊下肢。还有呢，脾和胃相为表里啊，也兴于我们啊下肢。腿脚，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肾。肾呢与膀胱相表里，你看这六条经脉循行于我们的啊腿到脚。如果我们的脚啊出现了啊，问题最初出现什么问题呀？最先出现不就是没这个凉吗？是不是啊？最先出现不就是 血液供应不足吗？没错，这是最最初的，所以大家对脚梁不认为是一个病，是不是啊？啊，脚梁回来啊，多穿一点啊，晚上凉了多盖一点啊，再凉了啊，弄个是吧？弄个热宝啊，哎，弄个瓷壶、铜壶，灌上点水，温温脚，是吧？没把它当成一个病啊。你看我们讲，寒从脚下起，脚梁是大病啊。哎，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冬天养生啊？养生怎么又联系了脚？对呀、啊，脚是世人之根呢，肾是人之本呢，啊，你养生保健是不是要抓根本呢？ 是啊， 哎，这不就联系在一起了吗？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些知识，啊，怎么去理解？它是全面的，它是成系统的，啊，它是互相有着内在的联系的。你这不讲就讲通了吗？是不是这样？好，第一个台阶我们知道了，第二个台阶是什么也知道了啊。这第一个台阶也好，第二个台阶好，大家看看哪个离开了我们这肾？ 都离不开肾， 都没离开吧。第一个台阶是吧，它体现一个什么问题啊？是吧，要泡脚，要按摩脚啊。泡完脚以后首先按肾，肾的反射区是吧？要把这些几条经络啊，通过泡脚啊，啊，六条经脉啊，啊，肝脾肾呢，啊，这六条，这是三条啊阴经，还有三条阳经呢，都让它通畅啊，啊，经络通畅，气血循行，这是第一个保证，这是第一个保证啊，先通啊，啊，通以后，第二个呢，这个台阶儿，是吧？那就吃啊，这个吃喝拉撒睡五门功课啊，这里边又包括肾，是不是 啊包括哪行了？肾思二便啊，五门功课它要占两门，它要占两门，实际上何止占两门啊，是吧？啊，作为肾阳来说，它占全身的啊，啊，这个阳是生命的动能啊，啊，是消化的动能啊。是胃肠蠕动的啊动能啊，你看看，是不是 啊它牵扯的面是比较多。就是我们怎么去认识，我们不是将单纯的去讲这个肾，如果单纯的讲大家就讲糊涂了，是吧？你必须结合着临床一些症状 和一些病、 啊、病， 嗯， 出现这种现象，出现这种症状，我出现这个啊大便难不正常，你再结合着讲我们这肾啊，肾思二便，你这大家就清楚了啊，就讲清楚了啊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得结合冬季养生，而且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是吧？第一个台阶啊，我们讲了，是吧？就是脚啊，讲根本嘛啊。第二个台阶啊，我们讲五门功课，是不是啊？这大家就明白了。是吧？还有吗？还有台阶吗？有，是吧？还有台阶， 嗯， 是吧？那第三个台阶啊，那第三个台阶是什么？其实我们讲这东西，大家都捋一捋，慢慢都能捋出来， 嗯， 是吧？那就这机会，我们把三个台阶都跟大家说说，是不是啊？啊，那第三个台阶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了，许多病形成的病啊，都是哪些原因？我们归纳了三条，是不是啊？ 对 啊，第一条是不通， 不平 啊，不平啊。第二条呢是不通啊，第三条呢是不足， 嗯， 是吧？那这不成了吗？是不是？哎、啊，这三条啊，不平、不通、不足啊，我们高度概括了临床上各种疾病，是吧？各种疾病啊，抓住了它的实质啊，这样呢去分析它。啊，能给大家一个清晰的什么呢？思维， 嗯， 是吧？那什么思维？这么多病了，我们怎么去抓呀？从哪去抓呀？很多人见了病以后特别茫然，啊，那种无奈呀、无助啊，是吧？哎，特别是年老体弱，病很多，就不知道，就进入了误区了啊！这药越吃越多，这病呢，啊，不见好，还越来越重。 或者那三天好两天是吧，有厉害了，要不就那烂倒了葫芦瓢起来，究竟是吧，怎么能够摆脱疾病的困扰，踏上啊健康之路啊，都感觉到无奈无助啊。实际上呢，就没有把这个病啊，形成这病的这个核心东西，主要东西，基础的东西，把它搞清楚了啊。我们在讲到冬季养肾的时候，这些知识都应该有必要的穿插着给大家做一叙述，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非常的有必要。 有必要吧？ 嗯。 啊，你比如说我们谈到了不平，是谈到什么不平啊？ 还是指的阴阳不平。 你看离开肾了吗？ 离不开。 离不开肾呢。那第二条是不通。 对。 不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垃圾。 嗯。 那是不是这样情况啊？剩第一条啊，我们说了啊，第一条是不平，就我们讲的阴阳大纲了，总纲了吗？高度概括了啊。中医怎么看这个啊？看人的体质也好，看人的疾病也好，看待一切都从阴阳这个视角啊来去看啊，一不平衡了出现问题了，呵呵，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搞的就是一个平衡学，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啊又全面的分析了，除了不平还有什么不足和不通啊？现在的许多病都是不通啊。你比如我们刚才谈到了脚凉是什么原因呢？ 循环不好。 循环不好啊？为什么不好啊？为什么脚先老啊？有垃圾沉淀。 对。 这垃圾沉淀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把它排出去，应该通，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哎，它相互之间这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啊，哎，大家就清楚了啊。你不管是预防也好啊，没病的时候我们要预防，预防从哪抓起啊，是吧？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台阶大家都明细了，这很简单就知道了，是不是？那第一个台阶我们就先泡脚嘛，啊，我们看看那循环嘛，先把末梢全身的循环我们都要搞通了，不断的清除体内的垃圾，是不是？啊，那容易得病吗？那不容易得病。另外呢，我们说了第二个台阶啊，吃得香睡得着，大小便通畅，后边还有一句话是吗？有点小病也无妨。说你是七老八十了，你这部机器运转这么多年了，是吧？风风雨雨，磕磕碰碰，是吧？说一点毛病没有，挑的这很困难，是不是呢？但是呢，你把主要的、重要的、基础的东西，那你必须把它啊，这个要打好这个啊，基础东西。什么叫基础东西？你就得保证他吃啊、喝呀、睡呀，对，哎，你让身体呢？那就有保障了，有保证机制了啊，所以有点小病啊，就不可能一点没有啊，啊，无关大难，是吧？无关大难啊，我们又上了一个台阶啊，上台阶什么呢？许多病我们知道不平啊，不平我们就得搞什么平衡学说啊，还离不开啊这个阴阳，还离不开这个肾啊，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什么啊？夏天养阳，冬天啊养阴啊，所以冬天是一个重要的调阴阳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冬季啊这个养生的时候把这个面展开了？要知道啊，不是为了冬季这一个季节，你怎么喝，你怎么运动，不是的， 为的是一年这个整体。 啊，为一个整体，为一个全面，为一个基础的东西，是吧？哦，我说呢，咱们说说这个冬季，说说大小便，咱们又拐到了第一个台阶、第二个台阶、第三个台阶，啊，我们不是为了讲啊，冬季啊进补也好，冬季养肾也好，不是光这个，而是全面的，哎，是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全面啊，它只是我们一个全面的啊，冬季养肾啊是一个重要环节。这个环节是纳入我们啊，就刚姚老师说，一年的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整体的啊一个重要的啊环节，这不就清楚了吗？啊，学东西千万不要学死了啊，我们学这一段是在整体当中占有什么重要位置。 这就清楚了。啊，为什么它重要？啊，我们第一个就说了，阴阳要保持一个平衡，是吧？夏天我们重点要养阳，冬天我们重点养阴，是不是？啊，阴也足了，阳也足了，我们一平衡，是吧？我们的肾气也就足了，啊，气一化精，精气神又足了。那你看这身体，你走这条路，你就非常的清晰了。啊，从宏观上，从基础上，从一个一个台阶，从一个步骤上，最后听明白了，看清楚了，是吧？思想上认识清楚了，是吧？我们的方法措施，是吧？也特别清晰了。这节目你要听到这份儿啊，你就算听明白了。 对。 啊，你要听不明白呀，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呀，是吧？啊，你不知道，它是一个整体观念，啊，冬季是吧？养肾。是一个呢全年的全身的对全局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之一。 对，就是冬天的养生保健的工作是最基础的一个工作。 是吧？ 嗯，它关系到来年的一年的你的身体的变化。 对呀，啊，把这个你要搞清楚了，这个你就学活了，啊，不是学死了，不是人家告你了，啊，到了冬季了啊，你要吃什么啊，你要怎么吃。是吧？这个你学了半天，是吧？这叫一招一式，是吧？一招一式，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跟大家一定要讲清楚，啊，他为了什么？哦，为了解决，啊，我们第三台也为了解决这个阴阳不平的问题，从全局上，你去把这个要搞平。当然，那个平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动态下的。是一个相对的平衡，是不是啊？是这样的，不是绝对的，啊，不是绝对的，啊，因为气候的变化，啊，它不一样啊，啊，你夏天的时候阳气比较足，啊，夏天阳气足的时候，你要借什么？借天时，要给自己身体啊蓄阳，啊蓄阳，啊去通阳去，是吧？去补充啊人的阳气，把一些。啊，影响阻滞啊阳气的阴，是吧？这个寒呐、湿啊，啊这些东西清除出去，哎，做一个清理啊。到了冬天，哦，我们知道啊，冬天呢啊补阴啊啊，你夏天补阳，冬天补阴，阴也足了，阳也足了啊，就火也旺了，水也足了。就是刚姚老师说第二年你看你的身体是啊，相当不错呀。 嗯，夏天呢积蓄的是能量，冬天呢是养的这个物质， 物质啊， 积蓄的是物质 啊。你物质有了，你功能也有了， 是的 啊，就整装待发了。 对，你阴也足了，阳也足了，就达到了阴平阳秘 啊。所以你看我们第三个台阶又翻过来说给大家讲你怎么去是吧？养生啊，怎么去保健？怎么去延年益寿啊？三个台阶，这三个台阶呢，就是一个方向，就是一个体系的一个核心啊。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掌握住了，你看，是不是啊？什么无奈了，什么无助了，什么在疾病的，是吧？这个沼泽地啊，是吧？出不来呀，就不存在了。最起码你说啊，落了个清楚啊。我们现在是什么？许多人。啊，那稀里糊涂的得病，啊，稀里糊涂的受罪，稀里糊涂的花钱，稀里糊涂的吃药，啊，搞不清楚，啊，搞不清楚这些东西，啊，实际上我们这一讲，啊，大家最起码你从宏观上你就了解了，就清楚，啊，许多病就是不平，平了阴平阳秘，精神乃至，你看，说多清楚，许多病就是不通啊。啊，你去想想，很多人的关节啊疼痛，疼痛什么原因呢？ 不通啊。 不通会怎么样啊？ 不通会出现这个循环不畅，经络不通，气血不通。 会出现什么症状呢？ 疼啊。 疼吧。 对。 地球是不是都知道了？ 都知道。 啊，那么我们又反问一句，啊，不通则痛，不通仅仅是痛吗？ 又不是。 是不是啊？ 对， 哎，不通它造成了临床许许多多的症状，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一个是